就算开启了又能怎么样呢？过去到现在，为了这些东西，除了死人并没有其他意义存在。河伯殿里隐藏的只是杀戮罢了。 白玉冷眼瞪他，赵老板被这句话怔了一下，他的眼里出现一种痛苦的挣扎。于是他不再看着他们，而是像是对他们不再感兴趣一样的挑了一下眉毛，背着手朝远处看去。安宗低着头看着自己手里的嘎乌， 无魂之人，又是无魂之人，这又不是玄幻小说，哪里来的无魂呢？我要是真的无魂，那我不就是一个鬼吗？鬼难道可以念大学，可以打篮球？真是越听越烦，要我死我偏不死，就憋着这口气看你们怎么样。几千年前的事情关我毛事？还得拉了几千年后的我给你们当垫背的。 就在他越想越气的时候，突然感觉有人碰了一下他的头发。安宗抬头一看，发现是白毅。白毅倒了小半杯水让他喝，安宗接过杯子喝了一口，感觉嗓子稍微舒服了些，于是问道， 我们会不会死啊？ 白毅眼神突然变得十分茫然，但是很快就恢复了原来坚定的眼神。 不会死。 安宗用手重重地敲了一下他的胸口，然后把手里的嘎乌交给白毅说， 喏，这个给你，如果有机会出去，记得找到牛角老婆，把这个护身符还给他，告诉他我们是牛角的兄弟，我们对不住他。 白毅接过嘎乌捏在手里，安宗发现他的手也在颤抖。他知道白毅在极力地控制自己的情绪。白毅把嘎乌套在头上说， 牛角是我们大家的兄弟，我们一定会活着出去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 安宗没有回答，抿着嘴盯着他的眼睛。不管最后怎么样，这是他自己的命，不会听任何人摆布。白毅看着他，也捶了一下他的胸口，然后摸了一下他的头发，点了点头，默默地说， 至少现在还不到放弃的时候。 大家休息的差不多，又准备再一次出发。这次他们没有其他选择，直接继续往下走。当一个人有着一种绝对不能死的决心之时，恐惧感顿时就消了许多。安宗渐渐地重新振作起来，突然想到前几次赵老板的失常，顿时觉得他越来越可疑。他走到他面前说， 你到底是不是赵老板？ 赵老板笑了笑，看着安宗的脸说， 当然，我才是真正的赵老板。 他冷笑了几声，便开始往前走。六子问， 怎么了？ 我听到几次这老小子说话都发出了女人的声音，我怀疑他有鬼。 六子皱着眉头，把匕首握得更牢，对他们说， 和这两个家伙保持距离，到时候他们一定会害死我们，现在还不是闹翻的时候。 他们三个人走在后面，大家吃了九波噬魂戟的亏，这次就用火把代替手电筒照明，人手一个火把。幸好这里石壁上都有过去的火把，裹上一些纱布点上打火石居然还能用。这里火光比手电筒的光线要弱许多，但既然有了火把，就没有必要浪费电池了。走在这通道里，发现时不时的壁画中会出现几个守灵童子的画像，他们的眼睛不知道用什么颜料画的，居然可以跟着火光而改变目光，就像是一直盯着安宗看似的。 这种感觉和小时候有一次被反锁在画室的经历很相似。那个时候我调皮，一个人偷偷躲在画室里玩，但是看门的老师不知道，以为没有人了，就把教室给反锁了。我被锁在又脏又冷的教室里，只有一盏灯开着，仿佛所有的石膏像都在盯着我看，好像他们都在嘲笑我的无知和调皮。就这样，我被关在里面一个晚上，直到早上打扫的阿姨开门，才看到躲在角落里的我。 现在安宗也有这种感觉，仿佛这些壁画都不是死的，而是活物，就像是一个个从几千年前留守到现在的迎宾队。 人物有的手里拿着玉壶，有的拿着酒器，有的拿着盏灯。那些惟妙惟肖的表情和特殊的眼睛，看到让人觉得他们根本就不是画。六子对这种东西十分好奇，他走过去，用匕首小心地敲了一下壁画的眼珠子。 嗯？ 他用小号的刀片撬进壁画，从眼珠的地方撬出了一颗黑色的珠子。他拿在手上看了看，又搓了几下说， 这一眼珠子不是颜料画的，是宝石嵌进去的。你看这黑碧血。 难怪感觉仿佛朝着他们似的，原来是反光作用。大家大气都不敢喘一声，各自盯着壁画里的人。因为他们太像活物了，所以根本无法预料这些东西会不会突然窜出一个怪物来。这种不安让安宗分外的焦急，恨不得下一秒就穿过这条画廊，实在受不了这样被死死盯着的感觉。所有人都不自觉地加快了速度，但是目光却没有办法从这些诡异的画中人上移开。他们越跑越快，此时画中人出现了一种诡异的变化。安宗发现这些人物脸上的表情渐渐地开始变了，一开始还有些笑脸迎人的感觉，到后来就变成了一种木讷。他们的表情中开始透出了一种抗拒和歧视，仿佛用无言地鄙视着他们这群闯入者，眼神也越来越阴冷，完全不像是一个孩子该有的纯真，倒是有几分接近这个赵老头的眼神了。就这样跑了不知道多久，越跑越觉得此处并没有赵老板说的那么简单，于是大家纷纷停了下来。赵老板本来就跑得比他们慢，看他们都停下，喘着气催促道， 跑啊，干嘛不跑了？ 这些壁画有些不对劲了，这里不是河伯正殿。 这里不是，那么你知道哪里才是？你一个黄毛小子懂什么？ 安宗也隐约觉得不对劲，因为这条路本来壁画的颜色是红色为主，有些地方还有彩绘，壁画的人物栩栩如生，而且面貌也很和蔼。但是他们走到这里，感觉四周的颜色已经变成了黑白色，而那些栩栩如生的守灵童子个个像是丧鬼一样。说实在的，他们的样子更加接近鬼一点。 这里的格局实在太诡异了，壁画里的人物本来手里还拿着杯子乐器，现在你看他们拿的是什么啊？这东西怎么看都像是刑具吧。哎，你不会要带我们去阴曹地府吧？ 曹阳心里也有些慌了，他看了看那老头刚要开口，赵老板就说道， 你们可以不相信我，但是你们现在也只有往前走，后面除了那几百株九博噬魂旗，还有那好几个替死鬼，他们是为了开启河伯殿而死的祭品，本能的想要进入神殿，把所有存活下来的人都弄死。你们没有退路，只有跟着我走，否则就自己回去吧。 大家一时都无法决定到底要不要走下去。安宗抿着嘴巴盯着这个赵老板问， 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会对河伯殿那么熟悉？你来这里的目的不会是那么简单的盗墓。 他咧开嘴一笑说， 哼，财富那对我已经没有意义了，我的目的只有那九鼎本身。 说完他甩开曹阳的手，自顾自地往前走。他们几个人瞪着那个老头的背影，恨不得瞪出一个洞来。白毅叹一口气说， 错算一步，现在也只有跟着他走了，希望他不会带我们去送死。